Bubble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我们来听听这个配乐大师 Angelo Badalamenti 他的作品。这个配乐家呢，其实做过蛮多经典的这个电影啊、电视剧。那首先我来播的这个叫做《双峰》，大家听过吗？有一阵子了哈，《Twin Peaks》曾经也是一个很奇异的这个题材，然后音乐也有一点点神秘感。有点诡异，不过呢，因为这个旋律我觉得写得太好了，所以呢，这个原声带那个时候还得到有这个格莱美的肯定哦。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整集的 Angelo 的这个专题，因为呢，最近在做这些电影配乐大师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一个人做一集好像都还塞不完哦，就是他们有很多很经典的这个电影配乐，很好听的作品。那首先我们来听的是《双峰》，这个故事有拍过电影，也有拍过这个电视剧。那里面呢，就在叙述一个虚构的小镇，哈，叫做 Twin Peaks， 然后有一些光怪陆离的这些人跟事物。好，我们先来听这个主题，来自于 Twin Peaks。 好，这个导演是 David Lynch， 大卫林区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啊。那跟他一起做配乐的是这个 Angelo Badalamenti 啊，他的名字蛮长的。好，因为他是这个意大利籍的这个家庭出身的，他的爸爸是在鱼市场卖鱼的。好，那不过很特别的这个背景哦，让这个 Angelo 跟这个 David Lynch 变成好朋友，而且是好搭档，那一起合作了很多部的这个经典的作品。刚刚那个主题有没有一听就觉得哇很神秘，有没有？就是回到了那个光怪陆离的小镇，然后发生了这个谋杀案。虽然说这个主题有一点点让人家觉得惊悚神秘感，但是其实它也还蛮美的，对不对？下面这首曲子叫做 Laura Palmer's Theme， 好，也就是这个女主角 Laura。我记得那时候常常在看到那个双峰的这个电影跟电视剧的时候，他们有一个 slogan， 就是说谁谋杀了 Laura。谁把罗拉杀掉了？那 David Lynch 很悬疑的，他就是不一下子让你猜得到凶手是谁，然后拍了很多诡异的那些事件。这个旋律其实是 Angelo 跟这个大卫林区导演第一次合作的时候所创作下来的这个 theme， 所以最后呢这个导演就说好，就是这个主题了。好，我们先来听听，待会再来分享这个小故事。 到底谁谋杀了罗拉？这个 slogan 呢 ，David Lynch 呢跟编剧在第一季的时候就把这个谜团将所有的观众牢牢的捕获我们的心哈，所以每个礼拜其实大家都乖乖的就坐在这个电视机前面追剧哈，因为呢你老是猜不出来到底是谁杀的哈。那其实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个 Laura 的这个 theme 哈，是有一次这个导演跟作曲家他们两个就相约，然后呢在这个作曲家的家里头，然后一边录音，那这个导演就跟这个 Angelo 说，哎，你现在啊想象一座昏暗的森林，然后呢有月亮在高空上，还有这个一群猫头鹰在叫，然后这个 Angelo 其实就一边听着故事，然后就一边弹了一些忧郁的和弦在钢琴上面。哇，那 David Lynch 就非常的嗨，他就说这个太棒了，我就是喜欢这个味道，但是你可不可以试着弹慢一点。好，那 Angelo 就 follow 这个导演的指示，就把这个速度可能就放缓一点。哇，就没想到导演就完全进入这个情境当中，然后他就说太棒了太棒了，我就是喜欢这个味道，那我们现在呢来做一点变化，想象你就在这个森林的深处，然后在树的后面呢跑出来一位很寂寞的女孩子。好，所以就是大家就知道这时候就是罗拉出现了哈。然后那个导演又继续说，但是呢你感觉上她是非常的悲伤，那不知道这个女孩子从哪里出来的，她的身世等等等等。然后这时候一边呢这个作曲家 Angelo 就一边的在弹琴，然后放上了几个这个旋律，然后这个钢琴呢就越爬越高越爬越高，然后这个 David Lynch 导演就越听越开心，他说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好，我已经遇见了双峰哈 Twin Peaks 的这个主题了，就是罗拉的这个主题。然后这个作曲家就说好好好，那等一下我就会把这些资料再整理一下，然后把这个录音稍微剪接。就导演呢居然跟他说你不用再剪接了，我就是要刚刚你弹的这句就有了。就是他了就是他。我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很羡慕，就是作曲家跟导演有时候呢其实就是会产生一些默契，然后两个人都一起创作，所以就是刚刚这个大家听到的这个罗拉出现的这个小故事。好，那双峰介绍完了，我们来听听另外一个作品，这个是海滩。听众朋友有看过这部片吗？这部片真的很好看耶，The Beach。海滩这个故事是由这个 Angelo 来作曲的。好，那他我觉得他还蛮擅长做这种就是有点唯美浪漫但是又有点危险性的感觉。好，先来听听这首海滩电影配乐。 听到的是海滩的这个主题，这是2000年的电影哦，David Lynch 的电影，然后找来 Angelo Badalamenti 做配乐。我觉得这部电影当然就是很欧美人士的那个眼光哈，看东方，比如说一个很厌倦生活的青年哈，就是这个里奥纳多咯，他飞离了美国，然后跑到这个泰国的一个小岛上面去找到这个宛如天堂般的美景啊。那当然里头也发生了一些诡异的事情，所以刚刚听到这个唯美的旋律，有没有也觉得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这个 David Lynch 的那种诡异危险的感觉哈。不过每次一听到海滩的这个主题，其实都让我回想到电影当中那个青春男女主角帅哥美女徜徉在这个碧海蓝天当中啊，游泳的那种畅快的感觉。所以在 Angelo Badalamenti 的这个专题里面呢，我是一定要播这个海滩给大家听的。好，下面我们来听听一个David Lynch 的这个 Mulholland Drive 哦，这个也是他的超级超级经典莫荷兰大道的这个原声带。那我选的曲子是 Jitterbug， 它是有一点点这个爵士有点点舞曲的感觉哈，有点像那种 Big Band 社交舞的感觉。那听起来会是可以想象一下这个 Mulholland Drive 啊，其实这也是一部非常感觉很神秘，然后有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的，这就是很 David Lynch 了哈，他的那个特色。好，我们来欣赏这个 Jitterbug。 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受理报名，所有活动盈余将捐赠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协助推动小珍珠助学计划，给爱第二个机会。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报名，请上伊贝特报名网或上网搜寻复活节公益路跑，还有3公里亲子组，欢迎爸比妈咪带宝贝一起跑步做公益。 好想看电影哦，可是排队等好久真麻烦。 下载国宾看电影手机 APP， 会员用行动票券就可以直接进场啦，还可以抽免费电影票呢。 哇哦，太方便了，那今天就去国宾影城看电影吧。 妈妈的厨房都有留一手， 是左手还是右手？ 是喜乐之泉这一手，180天纯酿造，唯一通过美国、欧盟、台湾有机验证，喜乐之泉有机黑豆酱油、素蚝油，坚持零添加，健康零负担。对有机的坚持，从家开始。喜乐之泉有机黑豆酱油，0487303365，或上网订购。 嗯，好吃。 什么东西有换跟没换差很多？ 枕边人。 是 NBC 易洁网。 Before 纱窗灰尘好几层，拆洗超麻烦。 After 纱窗比玻璃还干净，透亮到像没装。NBC 专利纳米固定化技术，油污不卡卡，灰尘一拍就掉。哇！提升住宅品质，请指定安装。来自日本80年品牌 NBC 易洁网。 0809-095-789 NBC 纱窗技术的领航者。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Bravo FM 91.3，感谢听友们的热烈支持，让我们一起把幸福传出去。 2018河中有爱幸福喝彩耶诞鞋盒募集活动成功募集654个鞋盒，让爱机会与冬光计划的孩子们一起感受充满爱的温暖与祝福。 感谢您的分享，让爱无限闪耀。 Bravo FM 91.3 与您一起欢度圣诞佳节。 本活动感谢亲子天下、南发相送、金盟实业、台湾宅配通、红叶模型、台湾大车队温情赞助。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台语陪 FM 91.3。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 FM 91.3。我们今天做了一集电影配乐大师 Angelo Badalamenti 的专题。前面我们听了海滩，听了双峰。那这一段呢，哇，这个 Badalamenti 要展现他另外一种作曲的风格。其实我当时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看到是他配乐，当然我就毫不犹豫的就一定要看哈，一定要看这部片子，而且一定要收藏这个原声带。但是没有想到把这个原声带买回家的时候呢，好惊讶哦，怎么以前都是做这种有点异色啊，有点点悬疑主题的，跟 David Lynch 一起合作的这个作曲家，怎么在这次的史崔特先生的故事当中，他居然换了另外一种风格，变成是比较温情的、很温暖的这种调性，所以我好惊讶。不过呢，说真的，这一部史崔特先生的故事原声带我也好喜欢好喜欢，所以我们先来听第一首，这个是 Alvin's Theme。 The Straight Story 这部电影呢，里面的主调当然是吉他。它是由一个真实的事件改编的电影，是崔特先生的故事。描述呢，73岁住在美国爱荷华州的这个老先生，那他知道他的哥哥中风了以后呢，他就决定说想要去见他的最后一面。但他哥哥住得很远，住在这个威斯康星州，好，所以呢，这个史崔特老先生呢，因为他的视力不好，所以他考不到驾照。那怎么办呢？他又想要去见他的哥哥，于是呢，他居然就开着他的除草机。这个除草机是非常慢的，时速只有8公里，但是呢，他决定要走上这一趟路，而且呢，要开上这个400公里的这个旅程。好，光是听到这个故事，是不是就觉得哇，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哈，而且导演还非常的坚持要实地的拍摄。于是呢，这个老先生就带着他一些粮食啊，带着一些燃油啊，还有水啊、睡袋啊、帐篷，于是就上路了。那这部电影的配乐，我觉得是做的非常的让我惊艳，因为以前都觉得Angelo 做的东西都是那种危险性的，没想到他也会做这种温情派的。我们来听 Lawrence Walking。 Thank you. 是崔特先生的故事，这次用的这个提琴比较乡村风味哈，跟我们平常听的古典乐的这个小提琴呢，音色不太一样，感觉音色扁一点哈，就有点那种 fiddle 的那种音色啊，有点沙哑，但是我觉得好像还蛮适合描绘这个straight 老先生，有一点点这种沧桑感。那这个老先生其实决定做这个举动，要去看他的弟弟最后一面呢，其实蛮感人的这个故事。一路上呢，他碰到很多的状况，比如说这个除草机故障啊，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其实配上这个配乐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贴切。那我们欣赏下面这首叫做 Rose Theme。David Lynch 拍这个史崔特先生的故事，其实这个老先生呢，他有十几年都没有跟他的哥哥说话了，而且呢，看电影的开头的时候，你还搞不清楚他跟他哥哥为什么十多年都没见哈，那应该是有发生一些争执或是小故事，所以呢，他后来打定主意，他一定要在哥哥去世前再跟他说说话，在一起在夜空下看星星。所以其实David Lynch 在看完这个剧本的时候，深深的为这个老先生所感动，所以就决定拍这个题材。要不然以前我们其实都觉得他是拍那种阴暗体系的，怎么这次转为明亮这样子。但是我觉得 Angelo Badalamenti 这个作曲家呢，其实他也蛮能够跟着这个 David Lynch 一起起舞的，就是你拍什么题材我就给你什么样的音乐，那真的是蛮厉害的。而且呢 David Lynch 呢还说这应该 该是他做的实验性最强的一次的电影。虽然说这部片子还蛮好看的，音乐也很好听，不过呢也就是因为他比较没有那种新山色吧，就是不是那种艳情派的电影，所以他的卖座并没有非常的好。但是呢我觉得这还是无损于这真的是一部很动人的作品，包括配乐也是。最后一首曲子我们介绍的是来自于这个电影蓝丝绒 Blue Velvet。 哇，记得这部片子吗？虽然是蛮老的片子，不过那个女主角 Isabella Rossellini 美女对不对？那个时候为什么 David Lynch 会找到这个作曲家 Angelo 来配乐？其实他刚开始只是要叫他来教这个伊莎贝尔唱歌，因为这部片子里面呢有一个片段呢需要这个女主角自己唱歌，然后也许导演就觉得这个女主角的这个歌艺还不够，所以找来这个作曲家，其实本来是要当他的这个歌唱教练的。但是呢没有想到认识了 David Lynch 这个导演以后呢，哇，两个人一拍即合。那后来几部片子 David Lynch 的电影其实都是由今天介绍的这个配乐大师 Angelo 来做配乐的。他甚至有说过我跟这个 David Lynch 的关系呢应该是我这辈子拥有的第二好的婚姻，就是如果他结婚两次的话，第二个老婆就是这个 David Lynch 可见的他们两个合作的有多开心。好，最后我们欣赏的是这个蓝丝绒原声带，这是一首歌曲叫做神秘的爱。大家喜欢今天为你介绍的这个 Angelo 的作品吗？有空的话再去把这些老电影翻出来看看，其实配乐也相当精彩哦。我是李星云，我们下周见。Oh.